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啊，蛐蛐儿叫铮铮，好比那琴弦声。琴声啊琴，调儿动听，摇篮轻拨动啊，娘的宝宝闭上眼睛，睡了那个睡在梦。